110岁的老太太能干什么呢？ 喘气儿。 要是以前啊，我想能下地走走就算不错了。 哎，可是你告诉我们，这110岁的老太太啊，还能摆船？ 还能吃3大碗米饭，大块大块的吃肉。 哦，还能喂猪种田呢。 哎，朱标军，80岁以上的中国老太太可都是小脚，那个时代讲究的是叫3寸金莲。 今天我们要去见老太太啊，没有裹过脚，穿的鞋和我一样大，39码。 39比我还大，这在中国可不多。 110岁的老人他还能摆渡，我看全世界也没有多少人。 要不我怎么拉你们两位中央台的跟我一块去呢？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吧。 我是啊，我想啊，我时时想想再想想，此话名字道教，此话名字道教，那个造脚哎话哟。 1891年2月12号，光绪17年。安徽西部乔王寨一个姓李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年过而立之年，终于当上了爸爸。让他遗憾的是生了个丫头。按照当地的习俗，丫头是人家的人，所以连名字也没取。3岁的时候，一场伤寒夺去了这孩子妈妈的命，从此孩子和父亲相依为命。没了娘的孩子日子是怎么过的，没多少人知道。倒是他的那双脚成了清末汉族女子极为罕见的天足。 奶奶，我们坐你的船来了。 奶奶， 嗯，身体好不？ 身体好。上哪来的？ 从北京过来的。 嗯， 从北京过来的，他不愿意睡。 可能8岁呢。 那他也是。 我才9岁呢。 他谁能走？ 不是我上不去， 我拉你上不去，他能。慢慢的啊。 你这是做完生意回家了。 对，他不要老，他直接上去，直接上。 哦， 收费铁哈。 平也贵了。 嗯。平 拉毛啊。 对。 拉毛40拉毛。 9瓶2毛钱一个。 9瓶2毛钱一个。 嗯。 老奶奶都知道哈。天天在河上，什么都知道。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 啊。 今年多大？ 今年110岁了， 110岁 了， 110岁 了，嗯， 110了，百合百合糖 多少 年了？ 啊， 百合 啊，那摆不少年龄了， 从多少 岁就开始？那我1、2岁就摆了， 120岁就开始， 都来这摆了， 百合快100年了， 现在摆的小伙子， 96年了，还摆得动吗？ 摆动。他叫我不认识。 几岁时候他就是老奶奶了。 那是那个时候摆和现在摆有什么不一样吗？老奶奶身体是不是 怎么？身体好像有点点健康，原来不驼背，现在已经驼背了。 驼背了。 对。 都认识你 们。都认识。我讲话了，他都知道是哪个。 他是谁呀，老奶奶？您认识他吗？ 我这个你知道知不知道？ 小三子，他小的时候小名字。 摆了一辈子，哪有这么的哪一个？小孩子摆着把老家伙了，都怎么的？ 你认识这个奶奶吗？ 认识。 你知道她多大年纪的吗？ 100多。 那你多少岁啊？ 11岁。哈哈， 世纪老人。 他100多岁了。他身体好，我为什么叫他身体好呢？说他就还能摆了嘛。一到俺们跟他讲笑话，这老奶奶还不是跟他摆200岁。嗯。 暖洋洋，双双。 胭脂啊会花凉。 老人和老伴儿周本传成家以后一直没有孩子。老人63岁那年，一个夏天的深夜，老两口正在睡觉，突然有人敲门，并且用很低的声音喊着百合百合。周本传把人家送过了河，哪知道这人正在被追捕。第二天中午，一直受人尊重的周本传被罚跪在渡口，受不了这份羞辱的他寻了短见。 要没有这船的话，你们就得绕多远啊？ 那每船话一艘有4级的路到大小冲。 您这晚上得摆到几点啊？ 摆几点？ 嗯， 那合了就不摆了， 黑了就不摆了。 合了就不摆。 有时候我们晚上去做生意，回来都在夜里的时候11、12点时候，从这找到他就去了。 喊， 喊能听见。 喊。俺念十月的桥边里，这生产的你不不，你不白念念，后半夜你干冷，下雪下的也要白念。 下雪也要白。 下雪也白念，俺都穿到谁？ 睡觉的时候都不敢脱衣服。 那 奶奶几趟话以外， 几乎没脱过衣服睡觉。 脱衣服睡觉。再见。 哎，你们哥俩好。 哎。那您 不晚 了， 天好了， 天黑了哈。 你 穿上鞋， 穿上鞋， 还洗洗脚是吧？ 嗯， 洗洗脚。 嗯，走。 你小心点儿。 你是。 水凉吗？ 不凉。 水凉啊？ 再穿进去不凉。 你这脚有这个鞋有多大？脚有多大尺码？ 嗯， 寸有多大？ 39/36吗？ 有这么大？ 嗯。 那您这个岁数那时候不都是缠小脚吗？ 俺没小脚。 为什么？ 俺没有啊，没过小脚，没娘，俺们要小脚就毁了，俺们都我哪个胳膊了？ 我没有小脚就毁了。 没小脚不到。那么这以前的话挖地弄家伙的，这以后打住的那都弄。 再见。 都听到我。 哦，那些你要不回家晚上。 我喝了没来家，他都听到我，一阵子。 哦。 猪都是这。 哦，黑了你不回家，走，都去找你去。 都去找我。 到船上找你。 上船走。 哦。 船，我船在那搞着白日，他跑到哪？ 都去找 去。我来家了，他就过来了。来家。就过来了。狗猫猪啊，猫也猪好狗，狗叫滚，猫嗷，猪也叫哼啊，猪哼啊，哼，来找我。 老奶奶到家了， 我看看。没电 回了。 今天没电。 点蜡烛，我说拿火车。 有蜡吗？ 嗯。 点蜡烛哈。 嗯，那不点蜡烛怎么？ 1960年闹饥荒，一天下午，在船上等客的老人忽然发现从河上游飘来一只木桶，桶里隐隐传来猫一样的哭声。老人摇动双桨，赶紧划过去。原来木桶里放着一个襁褓中的男婴。老人收留了这个孩子，给孩子取名水生。水生3岁那年，一天中午，一对中年夫妻上了船，那女的看着水生目不转睛。原来这对夫妻是沿河来找自己3年前在河中放生的儿子的，水生就是他们的孩子。老人含着泪给客人做了饭，从做饭到吃饭，整个中午老人没说一句话。该出门了，水生抱着老人的腿说什么也不走。那对夫妻见这样，双双向老人跪下。那女人含着泪说，3年前我们养不活水生，把他送到河里放生，您老人家菩萨心肠，救了水生，也救了我们夫妻。老人拉起那对夫妻，脸背着水生说，还是走吧。送出门的时候，老人偷偷把那夫妻给他的100块谢恩钱塞到水生的衣兜里，算是尽了一段母子情分。 早就来百合啦， 现在起西红。 什么？ 起西红。 起风啊？ 起北风。 今天起北风。 嗯，西风到。 啊，到了。 回家吧，冷。 回家吧，您回家吗？ 我不回家，我不回来。 百合了哈。 去了，有。哎，你们过一次多少 钱？我们过一次不给钱，给粮食。 是给多少粮食？ 嗯，对，一人给多少斤粮食？ 12斤啊。 等到时候我们两个嘛，在这个大河边上玩嘛。 跟谁呀？ 就跟那个小丫头，我们两个都帮他买下，他比我大1岁，不过2-3岁。刚刚会走，第二天不知道啊，不是这个奶奶钓上来的吗？ 钓鱼了，眼睛怎么去了？人家喝谁？ 那个女孩呢？也掉进去了？ 那个女孩没有，她看我掉下，她回家了，她喝水了。 那你现在都当爷爷了吧？ 我的孙子都6岁了。 那我也不知道，那人眼坏了，还没有她了。 老太太最高兴的事儿是什么？老太太最高兴的时候， 原来没白放岗去吗？一年到头，他跟白放岗的那叫那笑。 了，就摔下来。走回家吧。 回家吧。 回家吧，这正咱们来吧。不来了，你让大风了。走不往上，西屋见车。这有风，这抱着有风。俺走家了，俺不管了，俺不管了。 不管了。 你不能奔了啊。后浪不得了，我叫人家捡河去，我照了。我叫十万，你干这浪好了。 把明矾，这明矾洗一洗， 哎对吧？ 它就能给澄清了是吧？ 嗯。 你自己沉淀下来。 每次都是这样晃一会儿。 嗯老了就跟那小孩老，你可知道？搁哪？ 老了跟小孩 一样，就跟小孩一样，鼻拉拉的，眼泪巴叉的，过来吧。 眼泪巴叉了哈。您是要过河的？ 对，回家的。 好好，我去呗。 这么大风， 不去了，不去了。这个不要去， 不 要去。 不 去了。 啊？ 不去。 不能去，不能去。 我们找半天，今天咱们吃饭来。 一直跟奶奶住一起 啊，对，跟奶奶住一起，对，一直住到您哥婆家。从小啊， 多大就开始跟老奶奶在一块儿？ 没听老奶奶讲八个月嘛。 老奶奶当时怎么把她给抱来？八个月她妈妈不要她了，您给她抱来了。 嗯，抱着八个月让送来的。 她的父亲应该在江某家。 她的父亲。 俺家表弟死掉了，俺家表弟去喂马。他讲的我父亲死的早，死掉了，他呢把你奶摘，把我八个月奶摘掉了，他呢我母亲就帮人家喂奶去了，过生活去了。 您不愿意上闺女那儿去啊？ 啊？ 不上女儿那儿？ 俺不上弄呀。 为什么不去？俺 就得上他这，俺不上，俺在俺家，俺不去，俺不上他家去，俺哪都不去。 哪儿都不去。 嗯，我哪儿都不去，在县长给我盖的房子，把我忘掉了。县 长给您盖的房子。 县 长。县 长， 对。 俺们寿县的县长盖的，把我忘掉6600。 包工 包料。嗯。包工包料6600啊。 6600元。 6600元。哦，这儿要是刮风下雨的，老奶奶就都让人家在这儿吃，在这儿住。 过不去，我也过不去，过不去了。水洪雨大了，过不去了，搁到屋里，要把那喝了，那他就搁到吃，搁到住。嗯，一床睡几个人。 老人要是有了钱了，最想干什么？ 老了他最想的他就喜欢吃。 就喜欢吃肉， 嗯， 有钱就想买肉吃。 我 是想投资机给您补补身子。 他 投 资 吃的呀？他投资机 的。俺不吃人家的，你合伙人拿着去投去啊？俺们在这派出所有派出所。 大宋，大宋。 你给我找一个外甥哟。 他叫你帮他找一个外甥，那些外甥媳妇。 你找一个。 咋是让你年轻那么漂亮？ 嗯，那当然漂亮了，好啊。 我自己都没有。 嗯。 没有，你给我介绍一个。 我给我俩找一个，孙成英也不要。俺认不得这村里这人，我俩找你。 您希望这儿修桥吗？ 修桥哪能修桥？不能修桥，这背路，这背路不能修桥， 这个、 不是官方大道。 你知道中国现在谁当家吗？ 中央，贾平，不是贾平啊，解放那个主席，毛主席，毛主席，对，老戴，老戴好啊，这几天了， 我就是吃了俺们还带笑了。 这个秘密是什么？你觉得他为什么能长寿呢？ 他为什么能长寿呢？我讲他一辈心好，做好事。他村里那个来，我讲他一碗饭不进的。他村里来了，那吃的喝的，那要讲用到他，那他不叫不着。我讲他心肠好，他心眼好，所以他长寿。他一天到晚搁外头摆摊，他见空气也好，人来人去见的人是人也多，他一天到晚开心。最近还有点累啊，他开心。 我不想念叨恁嘞，不能吃了的，不能喝了的。俺喝大喝水，长流水。我没吃过别，我也没吃油，我也没打针，我没掉过水。现在要靠我，他吃不着饭。娃都上了电视了，这报纸不是登上去了？娃没看呢，那我哪看呢？哎，老爷爷背后的。哎，现在不得了，电视都跑外国去了，报纸都跑外国去了。 晚上十点钟了，老奶奶还去喂猪。要他平时就自己拎着呀， 就这样， 我还能拎动那么沉的桶？ 哎 呦，你找什么个？哪有雨露节？这里还冷嘞，搁他屋里头还冷，他说冷，找点个雨露节给他盖。 哦，怕猪冷了。 嗯，对了。 1991年，中国华东地区连降暴雨，辟河水位疯涨，一夜之间河西大坝轰然崩溃，顿时河西一片汪洋，沿河房屋全被淹没。求生的村民们纷纷涌向屋顶等待援救，老人的土房子也被洪水吞没，但这位整整100岁的老人却摇起小船参加了救援队伍。小船只能载8个人，老人就一趟一趟地把乡亲们送到河东大坝上。 那你觉得他在这个百合这么多年当中，这个 就他一个 比较就是说有几件事情比较危险的？ 俺68年一年涨水，69年年就那年涨水，就这个他夜里晚河，他那上船上来了一下，上船了，上岸没上来，呀，不掉，扑通掉到那，扑通那个，你看这地方就现在好沉的，你好沉。 他把着这个船，下面脚不敢地， 下 不 完去， 就把着他。 他 要是年轻人，咱们年轻小孩，他不下上桥上去了吗？ 完了，又3个小时，半夜3个哪能是？一夜都满河水，啊，滚光的了那水，呼啦家伙，一个呼啦家伙，山人山崩了。 这门关不上啊， 关不上。 那91年他屋头淹倒的，我不家家去了吗？回来家，我讲来家没做上哈，俺两个来这了，帮着婆子给他打一个案子，就是那伯母打一个案子，案子打好了，把他送回来的。他回啊回来，回苦咸阳回来，他不干的，一顿一顿都不吃饭。 上台做苦吗？就俺是做苦，白了我一辈子了吗？我这做苦，我白一辈子没出危险。大人小孩没出危险，大水小水洪大个子俺照打，俺没出危险，哪都可以养活人。俺都可没有，俺上山都可没有，我这都可为年啊年的都可了。你就问问，你打听打听，上山都可出名的。 他觉得这辈子最苦的是什么呀？ 那这不哪有不苦啊？ 船呢，一弄刮风刮跑掉了，哭啊，走啊，一弄都走到镇阳关，离得都几十里路，就顺着河边走，走到了王家街，就顺着河边王家，就那是最大的难心事，就哭，心也一辈流了不少泪，安慰他姐夫讲，我一辈眼泪都哭了几水缸。 我是啊， 我想啊，我思思想想再想想，此话名字。 1999年，地区河道航运管理局负责人获悉有位老人在摆渡，大发雷霆，简直是开玩笑，100多岁了还摆渡，出了问题谁负责？紧急电话当夜打到县里，于是老人被强迫停止了摆渡。停摆以后，老人病了，这一病就是1个多月。108年以来，老人是第一次生大病，不想吃饭，只是咳嗽，谁也说不清老人得的是啥病。没办法，有人出了这样的主意，渡船交给老人的养女和堂侄，作为交换，两人每年都交给老人300斤粮食。由于养女家远离渡口，所以轮到她摆河的时候，实际上多半是由老人代劳，而堂侄一家在河西，时间来不及的时候，老人也去帮忙。 这才飞丝持续 上茅舍怎么办呢？ 没茅舍， 那怎么办？ 你等到那就等到那，然后没人， 就在野地里。 野地里，哎，野地多。 想问这个。 就在野地里。 你上野地去。 纯自然的。 老奶奶，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睡了。 两张床怎么睡？ 打架了，这样打的架了，不就这个？打架了，打的面架了，打的是敲了的。差不多。打架子，打架子，打到墙上哈。差不多，还有差不多，差不多。我坐，我试试。 你试试。 今早老早就起来摆货了。 今天老早就起来摆货了。 怎么样，二位，信了吧？ 我在想，我这辈子能活多少岁？ 这110岁还能摆船，说不定还真能活到200岁呢。 要是真的，那看咱仨谁能坚持到那一天。